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49集。最关键的一点是，现在还没到七月半，根本没到毒发的时候，夏侯炼这病却发得来势汹汹，只有一种解释，便是世新那老儿给他喝了不知什么茶，毒没解完不说，还将毒理给变了。沈觉蹙了眉，说道： 你这爹怎么净坑儿子？他送你出茄篮，我原先还当他有点良心，怎么要不试验明白就给你喝呢？ 说罢又低头将被子掖到他腰边上。 哎，罢了，你别瞎想，我这还有方子能治你，你看给你喝了药你便好了，不是？你只管按时喝药，好好养着，保管你比从前还活蹦乱跳的。 夏侯炼微微点了点头，他还虚着，稍稍一动都费劲儿，脸色和嘴唇都是惨淡的苍白。沈觉见了心疼，把他的手放在掌心里揉。 手脚还麻吗？ 不麻。 夏侯炼反手握住他，笑了笑道： 少爷，让你担心了，不过幸好你是男儿，没有什么守寡的规矩，我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就再寻个好人，最好还是娶妻成家生娃娃才是正经。 沈觉原本正伤情着，冷不丁被夏侯炼这话气得眼前一黑，恨道： 夏侯炼，你真该当个女人好，前朝贞顺皇后的太子夭折，自个儿主动请旨帮皇帝纳妃，一下选了十来个青春年少的秀女进宫，你是不是要效仿他，也博个贞顺的名头？ 夏侯炼挠挠头说： 那倒不是。 沈觉弯了他一眼： 温温柔柔待你你不要，非要招我生气找骂，赶明儿我便收两个丫头在房里，专门在你眼前晃悠，看你是高兴还是怎么的。 夏侯炼忙不迭地抚他的背给他顺气儿。 我就随口一说，你别生气。 沈觉气得说不出话，撇过头不理他，一时间沉默起来。风从月洞外面钻进来，吹得萧沙啪啪乱响，夏侯炼还有点恍惚，先前见自己满手血，还真以为要去见阎王了，一下子竟有一种心如止水万事皆休的感觉。不过能死在沈觉怀里，他这归宿算是顶好的了，他一点也不遗憾。想到这儿，他又回忆起昨晚的事儿来。灯影里沈觉发狠似的吻他，像做梦似的，竟然分不清是真的还是他临死前的幻觉。窗外淡淡的夕光照进来，屋子里透亮，沈觉坐在他身前，黑亮的长发没有束，尾移的从肩上披下来，参差的发梢落在他手背上，轻轻抚弄着，像挠在心尖尖上似的。夏侯炼徐徐拢住那发梢，鬼使神差地倾过身子，轻声问道： 少爷，我可不可以亲你一下？ 沈觉微微一愣，转眼瞧他，他凑得近，沈觉能看见他麦色脸颊上不大明显的薄红。沈觉静静看了他一会儿，没言声，缓缓闭上眼。夏侯炼将他的长发别在耳后，露出那冷白的脸颊，迎着夕光，有一层银白的光辉堵在上面，白璧无瑕。这么好的人，怎么就喜欢上他了呢？夏侯炼想，他觉得一定是天爷昏了头，才将这么大的福分砸在他脑袋上。沈觉等得不耐烦了，睁开眼问道： 你到底亲不亲？ 亲亲。 夏侯炼忙说道。沈觉又闭上眼，虽是不耐烦的神情，唇畔的弧度却泄露了他的情绪。窗外飞过几只飞燕，黑色的剪影掠过他们头顶， 在那影子里，夏侯恋轻身往前，在沈觉脸颊上落下一个吻。他吻得不重，却有着切切实实的温度。沈觉确然是感受到了，像一块温柔的烙印，一辈子都记得。他睁开眼笑起来，眼波流转间有潋滟如春的况味。夏侯恋也低着头笑，眉眼舒展，刀锋化为融融江水。忽然落地罩外面哐当一声，两个人笑容凝固住，掉过头，正见莲香和沈问行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，脚下汤药泼了一地。沈问行是早有所察了，日日跟在沈觉身后。沈觉对夏侯恋有心思，他知道些许，只是这事儿是他干爹的私事，他岂敢多问。莲香却是一丁点都不知，只当沈觉和夏侯恋是情投手足。实在是这情景冲击太大，无论是知道还是不知道，两个人一见顿时都呆了。还是沈问行最先反应过来，瞅着他干爹脸色不太好，忙把莲香拉出去，再去端了一碗药汤，顺便让医正进来给夏侯恋把脉。医正们又重新翻了一次眼皮，查看舌苔，都说有好转，让夏侯恋按时吃药，最近不要操劳。看夏侯恋有些流鼻涕，还开了副伤寒的方子，顺便帮他换了额头上的伤药，便喝药告退了。等沈问行重新送来汤药，沈觉拿银勺一勺一勺喂进夏侯恋嘴里。那汤药苦得厉害，一勺一勺来更是煎熬，还不如一仰脖子一股脑喝光。可沈觉喂得很是开心，夏侯恋便忍了，由他一勺一勺地喂完吧。因着夏侯恋的病，沈觉没去上早朝，披红却不能耽搁。不管是茄兰还是辽东土蛮的事儿，都等着他去商议。夏侯恋既然没有大碍，他就得回宫了。可刚刚坦明心意，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互诉衷肠，他还想知道夏侯恋是怎么喜欢他的，有多喜欢他，是不是像他这样，一旦认定了就一辈子死不回头。然而终究拗不过公事繁杂，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声。沈觉转过身，把搁在小炕桌上的菩提子拿过来绕在夏侯恋手上，说道， 你在家好好待着，不许出门，也不许打铁，好好休息。 夏侯恋有些犹豫， 其实我已经大好了，过了晌午我便回衙门上值班，时机还没找着，切兰的事儿也没有着落。我， 你歇着，人都病了还干什么活？东厂那么多人，不少一个你。这几日我找人排查城中各处地窖暗室，只要唐时期没有被送出城，他是死是活不日便有结果。 沈觉说道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